第四十集。 什么事？ 房间里有人。 刚才有，现在走了。 也不知道沈直为什么要问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。陆森那种亲昵语气演得实在太自然，任凭谁在电话另一头听见，都不会认为是普通同事。沈直明显顿了一下。 和你关系很好是吗？ 许岩呼了口气，有些烦躁地捋了捋头发。 关你什么事？ 沈直一瞬间哽住，无法给出任何回答。 沈直，你现在是打算跟我交换角色，体会我以前的感受？ 许岩的语气不太好，他很讨厌这种下定决心之后屡次被动摇的感觉，非常讨厌。 别勉强了，一说不定能变成零，但 S 真的很难变成 M。 说完自己都怔了，他原本是想表达一个人骨子里的根性是改不了的，可这他妈是什么狗屎一般的比喻。不过沈直没关注这些，他很轻地叹了口气。 我就是很想听听你的声音，许岩。 许岩安静几秒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挂了语音。他坐在床上发呆，扭头望去，阳台外是灯火璀璨的运河，还有隐约的雪色山林，很美好，美得不像样。正如他前不久从沈直声音里清楚听出的那种很真实的想念，不像样。怎么会从声音里品到这种感觉？隔着电话那么远的距离，就算当初沈直说爱他，许岩在崩溃之余也无法感受到任何类似情绪。现在大概是因为周围太静，一切都被放大，比如许岩的焦虑，比如沈直的思念。不能再多想，没意义。许岩下床洗漱，换上自己的睡衣，关灯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许岩和同事们先去场地定点布光。拍摄开始，拿相机的是许岩，陆森反而只在一旁录些花絮。许岩知道陆森是在给自己机会锻炼，主演们也不怀疑陆大摄影师挑的人，过程中很配合。许岩拍得全神贯注，不觉得冷，也不觉得累。他很高兴自己的爱好可以和职业重叠，也很庆幸能在入行之后遇到陆森这样的前辈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两件事是他每一次想起来就会笑的事。在不同的场地分别拍完几组之后，就到了尾声。看原片时，主演和其他同事都表示相当不错。 我就知道许摄影肯定行。 临近傍晚，所有人一起吃了饭，两位主演告别大家出发去机场，其他人收工后泡温泉的泡温泉，逛街的逛街。许岩和陆森沿着运河走了一圈，去六花亭买了甜品和伴手礼。天黑得很彻底，也很冷，两人步行回酒店。 没听说我们酒店还有别的明星来啊，模特也没有，所以那是谁啊？ 许岩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那个站在酒店门口的确实既不是明星也不是模特，是许岩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来这里的人。 是我认识的人。 那你们聊，我先上去。 没什么好聊的。 说这话时，两人已经走到沈直面前。许岩没事人一样跟陆森上台阶，沈直伸手拉住他的手臂。 许岩， 还是聊聊吧，我先替你带上去。 陆森看了沈直一眼，没成想对方也在看他，那眼神谈不上攻击性，但被这么盯着的时候确实很有压力。陆森回酒店了，许岩站在台阶上，比沈直高了半个头，但他很快跨下楼梯，因为这个角度看下去，沈直微咬着脸看过来的样子莫名显得温柔。许岩一瞬间心头发软，站在地面后就好多了。他发觉自己在沈直面前确实有抖 M 的潜质。 别告诉我你也住这个酒店。 不是，我没有订酒店。 许岩立刻抬眼看他，睫毛往上扬的时候，眼底被灯光刷得照亮。他半张脸埋在围巾里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许岩的眼睛真的很好看。沈直突然有个怪念头，如果这时候有蝴蝶停在许岩的眼睛上，如果有，他希望自己是那只蝴蝶。 随你，这个酒店已经订满了，你去别的地方看。 你的房间大吗？ 许岩立马后退一步，像警戒的刺猬。 大不大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沈直抿了抿嘴，回答了跟问题完全没关系的两个字。 好的。 沈直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想见你。 沈直的睫毛往下垂了垂，站在那里时像幅安静的画。他很慢地说， 想跟你待在一起。 许岩的心头涌上荒谬感，且不说他从没想过沈直会跟自己说这种话，他连沈直哪怕对任何人说这种话的表情语气都想象不出来，但现在发生了，在自己面前，沈直没必要也不可能勉强说这些。正因如此，许岩才觉得荒唐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 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别来打扰我。 沈直点点头，然后他看向许岩，毫无征兆地说， 我想追你，许岩。 这种感觉，许岩觉得自己的脑袋和胸口突然被塞进几团乱麻，一下子根本反应不过来。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， 那我现在就拒绝你。 然后扭头跨上台阶回酒店，他觉得自己多一秒都待不下去，太颠覆了。沈直要追他，怎么追？像过去的自己一样死皮赖脸掏心掏肺，那不是沈直能做得出来的事儿。但不管怎样，许岩确定自己永远不会变成从前的沈直，永远不会像他一样冷眼旁观对方的爱意。因为许岩尝过那种感觉，太不好受，所以他不会在沈直身上如法炮制，更不会借此报复调换地位，反过来让沈直去品尝那种苦楚。他无法亲手为过去的年轻的爱抹上污点，变成自己痛恶的模样，所以只能决绝地斩断。从踏出沈直家的那刻起，许岩就是这样想的。沈直没追上去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站在原地静静看着许岩的背影。